你别拿着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。 爸， 我明白了呢。 你还有点人情吗？你大叔把啥都给你了。 爷爷，走，咱们回家。走， 大叔。石头，跟你大叔赔不是。 妈，我没错，咱们走。 你个畜生， 走，咱们走，咱们走。 不是儿，铁石心肠。 我爱石头。 啥呀？ 10块钱呢？ 啥钱？ 不是投一票就给10块钱呢？ 四爷， 不早就给你了吗？ 那是上一次的，这回这不还有票呢吗？ 四爷， 不是还得给我10块钱呢？ 你花了多少钱？买了多少票？啊？ 哎，大伙别听四爷的啊，他老糊涂了他。 我老糊涂啊，我清楚着呢。啊，投一票就给10块钱，你们不是也拿了金福的钱了吗？选金福， 我是皇上没 要了啊！ 还有谁呀？啊， 我看病的钱，金福一直没给我报。那天金福给我们钱，叫我们偷他的票。 金福，你花钱买选票。 这可是违法的呀！ 啊， 这不光我一个，还有呢？ 还有谁？ 邱石道， 不是你血口喷人！ 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！我有凭有据。 大红啊！ 啊！ 石头给过你钱吗？ 给过，前后2000都夸你。 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 这啊，那是我儿子的学费，可给田贵治病的钱。 那是折臊，那就是收买人心拉选票。 放你妈的狗臭屁！石头给我们钱是去年秋后，选举这码事儿还没影呢。 金福，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，你这个候选人的资格应该…… 等，我弃权。 这个，接下来啊，就由咱们的老村长白万成同志演讲啊，万成。 哎。 来，大伙儿都抽抽啊，都抽抽抽抽抽抽。那个有孩子，带孩子那个吃两口肠啊。哎，那个，你反正这么说吧，我这个村干部带干不干的呢，也都30多年了。我刚开始当村干部的时候，那啥样啊，咱们村的劳资那才3-4毛钱呢啊。那时候不过年不过节，不来人不来且，哪家拿粮食换豆腐片，我都得说他，开大会我骂他不会过日子。那时候 老村长，那是过去， 那是过去， 是反正我说的呢都是过去的事儿，现在年轻人啊也都不爱听。你反正这么说吧啊，这么多年呢，我没功劳有苦劳，没有苦劳啊，哎，我还闹个疲劳，大伙儿看着办吧。 好了，这个下面呢，有邱石头演讲啊，石头 来了。 进入

约定八月十五再度相会。在剧中，马兰扮演蓝玉莲，夏承平扮演魏奎元。 Bye. 了轻功，一头行走一路浪荡，来得快呀浪荡，不觉一道海海洋儿过，隆的隆咚世界浪尽边，影子呀影哟 青春似套路，飘然而立，一缕水。 女公主带把针板，大姐婆下把衣洗，水花飞溅吹身穿，前度相亲与归去，相亲愿心愁烦，且道难尽 齐天乐道比举来双 心。 七八天， 那是了文章写。山间陪伴陪伴山。